那几首 KTV 里唱着当时我们那首印象张张学友，不如醉品后果，不如再来一首，谁会在乎谁出糗，唱破我们歌喉，唱完一起拍手，盼望以后有有空。说过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谁约定不会忘了你忘了我，无心的情书台下执迷不悔，全用恋爱战后期坏心恋情，说好天空不要为我们掉眼泪，认错之后用尖牙，未来不是梦，不如醉品后果，牵我出来走走，心都会了那几首 KTV 里唱着当时我们那首印象张张学友，不如醉品后果，不如再来一首，谁会在乎谁出糗，唱破我们歌喉，唱完一起拍手，天荒地老也会懂，不如醉品后果，牵我出来走走，心都会了那几首 KTV 里唱着当时我们那首印象张张学友，不如醉品后果，不如再来一首，谁会在乎谁出糗，唱破我们歌喉，唱完一起拍手，天荒天后也会懂，这个时光倒流，那年我们十九，梦在心里加满油， 笑着一路爱着，在最后的最后 请你，请你，请你，什么都不说，请你忘了，像开始那么热烈，直接要了。当初同你起码不曾有过笑容，可以放手说话，不曾想过曾经我们也快乐。 Thank you.

问然后呢，我不怕失望，只怕你健忘。爱情伴侣我不孤独，你在身旁，心痛就不再伪装，哪怕遗憾是一辈子必经的流浪，心还是会发烫。人生短路谁先离场，从不奢望幸福能无限延长，如果还能再无怨无悔去爱一场，我不留恋错过的每一个天堂。 就算幸福差这一步，再苦何苦让我

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如果世间真的有这么一种状态，心灵十分的充实和宁静，既不怀念过去，也不奢望未来，放任光阴的流逝而紧紧掌握现在，无匮乏之感，也无享受之感，无快乐，也不忧愁，既无所求，也无所惧，而只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就会收获自己的多大的幸福。 我为你疯狂，所以让我爱你，你使我失望，你害我，使我夜夜梦想，但是没有你，我又更心伤。你的救命美丽天下无双，都有没有阳光，我要伴着你，留在你身旁，不要你做我终身的伴侣，不管你怎么想， 心仪可爱俏丽，乐观灵巧，性格亲和开朗，富有音乐才华，敢于追逐梦想，一起来听到梁心怡。 灯光一般无话，你把太短一台，我瞪大眼睛长大，迫不及待，爱是门牌，转过来，因为你人心满载，为你我存在，这世界是我的大舞台，轻轻一次明白，把它浓度一百，你的爱爱像精彩淘汰赛接力赛，独白把冠军拿下来，我要现在喝下你酒红色的爱，快快快快秀出爱的表白，没有不该反应在加快，慢慢你静静拜拜，继续

段楼出租，三河时段贾玲镇黄金地段商业大楼出租，原俊飞商业大楼，建筑面积约2000平米，整租和分租均可。有意者请致电13831663890，13831663890。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枕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六个坏习惯反而有助长寿，怎么讲呢？一些看似不良的坏习惯、懒习惯，反而啊有可能有助于长寿，不知道吧？赶紧来听一听啊！第一呢是合理发怒有益血压，第二呢是偷点小懒有助长寿，不时的偷个小懒能够减轻工作压力，第三呢是短期压力增强记忆，第四呢是逃避家务能够防过敏，第五烦躁不安。 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强，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生活就跳不来，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强，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生活就跳不来。我长得糟糕也不爱，眼神看起来有点窄，每当俊男美女走过来，我就会浑身不自在。虽然在家走我不是特别帅，很奇怪，但有人爱，从 子摇摆呀，只有猴子摇摆，像风吹到风来啊，吹吹吹。 久坐办公室的人多喝水，可以抑制尿道中的细菌繁殖，避免膀胱炎。上午八九点钟进入办公室，马上倒杯水，在午餐前喝完，下午的三四点补充一次水分，能缓解紧张的情绪。早上现在喝一次，以防路上身体缺水。 短短坎坷头从不曾停留，这一个星球一次燃烧到永久，从此无怨无悔，一路去拯救。无尽的夜空，阴冷的虚空，勇敢的执着，将要被黑夜淹没。生命的炽热，信念藏在心中，凝固的时间从此不会沉默。 吻住了你的嘴，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大雨下疯了的长夜，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突然看透这段世界，因为要离别。我陪你走一夜，直到心不再滴血，而你流尽泪水，天空不停地闪着泪，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希望后早已经忘了

们会飞到天外的天。 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 SHE， 叫做紫藤花。这首歌呢是 SHE 未曾尝试过的拉丁风的凄美情歌，这是他们继远方之后再度挑战男生团体的原曲。之前的远方呢，原曲是 Backstreet Boys 后街男孩所演唱的，那紫藤花的原唱呢是 Westlife 西城男孩。一起来听到紫藤花 SG 带来 缠绕的神经神秘，你像蒸发的背影，我垂直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见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心事日深夜长，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都愿意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无心谁无情。 如果

瞬间，别让它再流浪。从前我太适应悲伤，如果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一起走着，泪是什么？心是满足的。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 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若失去过，更珍惜拥有。多庆幸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住的手，不要放手，永远守护我。 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很快乐，你会了解我，我不会再哭泣，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勇敢地爱着，每秒钟都能证明一生的美丽。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 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失去过，更珍惜拥有。多庆幸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住的手，不要放手，永远守护我。啊啊啊我失去过，更珍惜拥有。多庆幸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住的手，不要放手，永远守护我。 想象一下这个画面，耳边放着自己最喜欢的歌声，歌声呢时而婉转动人，犹如山涧当中的潺潺流水，歌声呢时而激情澎湃，犹如大海的滚滚浪花。歌声是神奇的，是陶冶情操的。下一首歌叫做 Mad at You。 She's a bad girl, mad her in a mad world. Say she wants to slow down, but this is what I told her now. Got no mission, fuck me over, got me looking at my shoulder, telling me lies, but they don't know the difference. It's no secret when you've been, you ain't discreet, but when you're with him, open your skin, yeah, see the thing.